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张高丽检查指导93纪念活动期间大气污染防治和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时强调，加大工作力度，确保万无一失，为纪念活动成功举办提供良好的大气环境。 京城 PM2.5 浓度连续12天达到一级优水平。 93纪念活动期间，本市部分公交线路和地铁运营进行调整。 9月3号，首都机场、南苑机场实施空中管控。 二套房公积金首付降到20%。 养老自助受餐机本月上岗，头天下单，第二天取餐。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上午到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中国气象局检查指导93纪念活动期间大气污染防治和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他先后听取了北京市环保局和中国气象局的汇报，并通过视频连线了解北京、天津、河北气象部门相关工作情况，向参加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的广大干部职工和专家表示亲切慰问，提出进一步做好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的要求。张高丽强调，要高度重视93纪念活动期间大气污染防治和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万无一失，为纪念活动成功举办提供良好的大气环境，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郭金龙参加有关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9月3号早上8点开始，北京环卫部门将组织22辆新型电动洗涤车，对天安门前石板路进行清洗，保证当天阅兵行进的道路上尘土残存量控制在每平方米2克以下。也就是说，洗涤车清洗过后，拿手抹地，再用手蹭白衬衫，衣服上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同时，当天天安门地区和阅兵沿线还将部署129个厕所，总厕位达到2000多个，平均24人一个厕位，服务能力比国庆60周年时提升了近4倍。另外，从9月1号到5号，全市各街道、社区、单位将悬挂国旗，天安门广场周边高大建筑物也将插挂彩旗。9月2号和3号，全市按照重大节日标准开启景观照明。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天空虽然被浓厚的云层遮住，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优良的空气质量。记者从市环保监测中心了解到，从8月20号以来，京城空气质量天天优良， PM2.5 浓度已经连续12天达到一级优水平，这在本市监测 PM2.5 以来还是首次。今天白天，本市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依然有利，空气质量将达到一级优水平。预计明天这种好空气仍会持续。 新华社消息，北京市环保局昨天通报，8月3号到9月4号的大气专项执法月已经进入第4阶段。环保部门28号起，针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领域、地区和时段，聚焦家具制造、汽修烤漆、喷涂印刷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行业，加强夜查执法。据了解，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进入大气环境之后，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细颗粒物 PM2.5 和臭氧，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物。 新闻广播消息，按照有关要求，9月3号纪念活动期间，本市相关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本市部分公交线路和地铁运营进行调整，请乘客及时关注公交线路调整情况和地铁车站开放和关闭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具体情况可以在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北京地铁官方微博查询。北京市公共交通运行将严格执行通告措施，按时尽快恢复公共交通运行， 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同时在北京火车站等重点地区加大地面公交和出租保障措施，为市民前往北京站和北京站客流疏散提供交通运输保障。感谢广大市民的理解与配合。 据北京日报报道，为保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顺利进行，确保空中飞行安全，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将于9月3号9点30分到12点30分对首都机场、南苑机场采取禁航和绕飞措施。首都机场提醒旅客及时与航空公司沟通联系，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阅兵活动注册记者昨天集体参观北京高端制造业，北京奔驰工厂的自动化程度让境外记者大为惊叹。今年7月，国产奔驰销量首次超越宝马。9月的成都车展上，北汽集团将推出多款新车。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现在在您右侧护栏里面，主要是仪表盘的一个安装。 位于亦庄的北京奔驰工厂里，一眼望去几乎见不到工人，满眼都是自动化的机器人。一块钢板自动冲压成一扇车门，只要3.5秒。就连螺栓紧固的工序都用电动扳手保持完全一致，防止人为误差。来自荷兰金融时报的记者邓达斯说，这家工厂刷新了他对中国制造业的看法。 我在中国看了很多的工厂，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有很多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然后在这家呢，劳动人数并不是特别的多。在我来之前我也期待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一点还是比较震撼。 澳门月刊记者齐继格说，北京奔驰合资10年，也是中国汽车技术升级的10年。 不仅学了它的一些先进的技术生产，更重要的要学了一些国际化的管理，培养了技术人员， 也为国人呢提供这样好的轿车。 刚刚过去的7月份，北京奔驰以2.28万辆的月度销量首次超越华晨宝马，在豪车市场增长大幅放缓的背景下保持一枝独秀。上半年北汽集团销量118万辆，营业收入1600亿元，增长超过9%。北汽集团副总经理蔡素平介绍，9月4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北汽将带来多款新车， 有绅宝的三厢的这个轿车，也有北京现代的，还有那个银翔的幻速，昌河汽车的福瑞达 M50S 等等这些。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醉酒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公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潘家寨庄的残杀事件是我命令的，我把村民全部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把这个村庄的居民残杀了1280多人。 这是日本战犯1956年在辽宁沈阳接受审判时的认罪录音。1950年7月，中国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犯的规定，正式接收被苏军俘获的日本战犯，共计982人。在长达6年的改造过程中，这些战犯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又是什么让他们甘心认罪的呢？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马潇潇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一片灰色建筑群落中，一座6米多高的白色花岗岩石碑显得特别醒目。抚顺战犯管理所讲解员梁林说， 这块碑是在1988年由获释的日本战犯在这修建的。这块碑是全世界目前唯一的一块由侵略者在被侵略国家所修建的谢罪碑，背面有碑文，我们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享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一名也没有被处死刑，全部释放回国。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绝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然而在初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这些人对于侵华战争的看法却并非如此。 当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担任护士长的赵玉英老人回忆说， 日本战犯呢到了管理所以后，连恐慌带着扎刺啊，就自己说我们到中国战场上受天皇的指示，怎么是战犯呢？ 不仅这些日本战犯们情绪激动，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管理所管理人员也十分不理解。 比如有看守员吧，一家八口七口被杀，现在刚分配战犯管理所挺高兴，改造战犯拿他们好好出出气，没成想也不行，打骂也不行，这么那么的气枪也交了，就要不干了。而领导给做工作，最后回宿舍大哭一场。那时候周总理啊就指出，为了世界的和平啊，为了党的事业啊，我们应该个人服从整体。周总理曾说过的话，二十年以后你们再看。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严格实行彰显人道主义的三个保障：一是保障战犯们的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二是保障生活条件、物资供给相当于中等市民生活水平；三是保障身体健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甚至还新建了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和露天舞台等设施供战犯们使用。正是这样的待遇，真正把那些当初拒不认罪的战犯们由鬼变成了人。不仅如此，这些战犯在归国后还会时常回到管理所来见一见他们的老朋友。抚顺战犯管理所第九任所长侯桂花回忆说， 我经常看见原日本战犯到战犯管理所访问，与我们的老管教老工作人员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有一个战犯当时带着他的儿女还有妻子来到管理所，给战犯管理所这些工作人员鞠躬。 这些战犯们归国后自发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致力于冲破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阻碍，以其亲身经历举办座谈会、展览会、街头宣传，对日本侵华战争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一结果也被称为抚顺奇迹。而抚顺战犯管理所在1999年经过彻底的修缮后对外开放。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杰说，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的保护比较完整的唯一一处成功改造战犯的场所，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爱和平、尊重人权的历史见证，更是促进中日友好民间团体交流的重要渠道，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已成为处理中日两国关系的一句常用语。不忘是对民族记忆的擦拭，是对历史进程的回望，是对世界和平前景的希冀。正确对待日本侵华战争那段用千百万生命书写的历史，才能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据北京日报报道，住建部、财政部与央行昨晚发布通知，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最低首付款比例。拥有一套住房并已经结清购房贷款后，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以降到20%，并从今天起执行。对此，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将启动研究相关配套政策。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从安贞街道了解到，本市首次尝试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应用智能自助终端完善老年餐桌服务。目前自助售餐机正在调试，菜谱也即将确定，本月将投入使用。老人办理智慧养老一卡通之后，只要提前一天持专用的饭卡在机器上订饭，或者拨打街道为民服务热线电话订餐，第二天专门的餐饮供应商就会根据老人的需求将定制的饭菜装入机器内，老人或家属自行刷卡取餐即可。 2015北京榜样，八月人物榜。 杨勇41岁，生前为北京941路公交车司机。在驾驶公交车心脏病突发时，他用最后的力气把车停在路边，保住了车上20多名乘客的安全。 李永杰，男，54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专家。他把治疗功能脑病的尖端技术引入国内，使帕金森病手术治疗的有效率明显提高。 侯玉峰，男，77岁，西城区德胜街道居民。看到公园的餐厅冒烟着火时，他立即赶去救火， 从二楼搬下了五个天然气罐，防止了火势蔓延。 林云志，男，40岁，中铁电气化局成铁公司总工程师。他是智能化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领跑者，在轨道交通施工装备、施工工艺的研发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王福昌，男，100岁，总参谋部副军职离休干部，伤残抗战英雄。他省吃俭用，累计为灾区等地捐款80多万元。为了给国家省钱，他坚持使用便宜的假肢，小腿残端有时被磨得感染出血。 张金生，男，73岁，通州区梨园镇居民。在飞往南非的航班上，他用随身携带的心脏病急救药救醒了一个外国人，并拒绝了折合人民币12000多元的酬谢。 梅景田，男，68岁，延庆县八达岭镇石峡村农民。30年来，他坚持每月至少踏查4-5遍古长城，遇有不文明行为的人，他不惧威胁，当面劝阻。他还组织村民一起保护长城。 江顺玉，男，31岁，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崇文分公司保安中队长。路遇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他立即冲了上去，协助民警制服嫌疑人，追回价值300多万元的财产。 张超，男，27岁，北京市朝阳分局刑侦支队重案4队民警。从事重案工作2年，他参与侦破重特大刑事案件56起，在胸部被扎伤时仍忍着剧痛同嫌疑人搏斗，并将其抓获。 张梅，35岁，北京市顺义区80后义工社。他创办80后义工社，带动社区义工开展了500多次公益活动，先后出钱出物合计50000多元，扶贫济困，帮老助残。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17，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阅兵期间，包括同仁医院、口腔医院等核心区附近医院，从2号起暂停部分门诊，3号门诊全天停诊，急诊24小时开放。考虑到大医院停诊带来的患者分流问题，东西城核心区和警戒区范围之外的部分区属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正常开诊。 根据阅兵期间活动总体安排，9月3号，北京旅游集散中心一日游线路暂停发团，9月2号下午回程的一日游车辆将就近停靠在公共交通枢纽，方便乘客换乘。 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9月5号、6号，北京铁路局将增开北京南到济南西的高4523次高铁列车。另外，9月1号、2号、4号、5号、6号增开北京站到秦皇岛的动4591次和动4521次列车。 2016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将从今天开始到11月30号结束，参保人员需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市卫计委日前表示，本市已经启动妇女盆底功能障碍筛查防治项目，确定了46家医院为筛查中心，具体筛查机构可以拨打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查询。盆底功能障碍是中老年女性的常见疾病，但是源头却在分娩时期。到中老年发病的时候，主要表现为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和妇女性功能障碍，虽然不致命，但是严重影响患病女性的生存质量。 市教委昨天公布了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的公告，北京市正式进入到全国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范围，本市首次教师资格考试将在11月1号举行。 新广告法今天开始实施，市工商局分局广告监管部门将确定专人负责广告登记工作，同时对违法的广告代言行为，工商部门将会依据新法规定没收广告代言人的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市统计局近日开展了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意愿及实践情况调查和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意愿及求职影响因素调查。据昨天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7.2%的大学生表示对创新创业有兴趣，有创业实践的占13.4%。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2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保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幼儿园紧邻液化气储存罐安全谁来保障？部队退休职工独生子女奖励费难申领，部队回应会积极协调。有听众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大兴区旧宫镇第一中心幼儿园的隔壁就是一家液化石油气公司，储气罐紧挨着幼儿园大门，担心这样会有安全隐患。新闻广播记者龚健实地走访调查，请听报道。 苏女士住在大兴区旧宫镇，她的外孙辈9月就要去离家不远的旧宫镇第一中心幼儿园了。不过苏女士考察过幼儿园的环境之后，发现幼儿园隔壁就是一家液化石油气公司，这家公司全名叫做北燃液化石油气公司第二销售分公司，隶属于北京燃气集团。记者看到液化气公司的大型储气罐距离幼儿园大门不过一墙之隔。苏女士说， 安全措施做得好的话还要放心一点，安全措施做得不好的话，谁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事故啊，就是我们是首当其冲受害的。 记者来到这家幼儿园，发现室外活动场所距离液化石油气公司的围墙大概只有10几米的绿化带作为缓冲。正值暑假，园内只有2个门卫，一个门卫说他们也担心这个储气罐成为安全隐患。 在屋里我们几个门岗人聊天，这时候定时炸弹，我这时候想法。 那么幼儿园附近为什么会有一家液化石油气公司呢？记者来到这家公司，经理表示，这家公司是在1985年建成的，当时周围都是空地。他同时表示，公司的安全措施做得比较到位。 这个地儿前身是南疆农场的一个牛场，旁边都是黄土地，农企业吧，毕竟安全措施什么的还是不错。包括上周五，很多市领导都是要来这地方检查安全的。 查询发现，旧宫镇第一中心幼儿园是一家公办幼儿园，2010年9月正式开园。为什么幼儿园要选在液化石油气公司旁边呢？记者联系到大兴区教委工作人员说， 为什么从那儿规划一个幼儿园？可能这个呀，教委这块可能也无权干涉。旧宫中心园一直成立以来就从那儿了，那个位置。 记者又尝试联系旧宫镇教委和旧宫镇宣传部门，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回复。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幼儿园不应该和易燃易爆生产、储存、装卸场所相邻布置。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如果学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伤亡的，拒绝或者 不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实施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贾先生在部队干休所退休后，被移交安置到海淀区八里庄街道。但是贾先生在申领一次性独生子女奖励费的过程中遇到了难题。贾先生说， 我们是干休所的那个职工，就2006年的时候呢，精简人员就让我们提前办理退休了。他不是按照国家政策，就是说有那个独生子女证的，应该是那个退休的时候有一次性的奖金嘛。就说我们因为提前退休呢，没有到年龄，应该是到了国家的那个正式退休年龄再说，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我们敷衍过去了。部队呢就把我们就交到那个街道办事处去了，由他们来管理。结果一直到我们够退休年龄以后，就是60岁以后再问这个事儿的话呢，接到说这个钱我们没有数出。这样我们又回到原单位呢，跟所领导反映这个情况呢，所领导呢因为换了好几任了，他认为就不是我这一任的事儿，就说我没这笔钱出。 热线编辑拨通了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办公室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那你从单位领，所有单位退休的都在单位领。我们街道这一块管的就是无业的，从社会上退休的，像什么社保所退休的，个人存档的这一块都从我们街道这办。 热线编辑联系到了部队干休所的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解释说， 职工的话按照规定应该是退休，男同志到60多岁，女同志到55周岁，独生子女父母可以发放1000块钱的这个退休奖励，这个是国家都有政策的。北京市的政策就是让原单位发，部队在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就是对这个军官士官和在职职工都明确了，唯独就是对这个退休已经移交走的这部分职工，就是没有明确这个具体的发放渠道，这个钱从哪儿出一直没明确，都是让他们自己单位研究一下，自己就把这个钱出了。但是我们都是努力的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跟总部反映，让他们跟本人也解释一下情况，然后我们争取给他解决，应该也是应该解决这个钱。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王冉，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5888。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好了，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白葛服务区路段车多，另外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路段车行稍缓，出京方向大山子路段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雨天路滑，请谨慎慢行。 首程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接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农行推出一商管家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及商品在线销售、订单多渠道支付、供应链商城运营、财务管理为一体，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电子商务金融综合服务。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大额存单8月18日至9月8日，30万起存，利率基准上浮40%，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期，多期限选择，固定利率，安全性高。详询95559交通银行。 7月18日起，遇见好书百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惊喜亮相，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购展销图书满100赠50，满50赠20购书券，暑假赶快行动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